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五一小长假临近，北京市旅游委推出了畅游京郊五一春游季四大主题线路，扩大京郊旅游休闲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旅游休闲需求。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四条主题线路呢，分别是休闲步道仙氧之旅、特色村镇欢乐之旅、精品民宿休闲之旅和最美公路自驾之旅。先来说说休闲步道。四五月份呢，气候温和，正是去徒步赏景的好时节。京郊有众多人少景美的休闲步道，比如说顺义五彩浅山登山步道、密云的新安庄鸡鸣山景区观光休闲步道和平谷国际徒步大道等。未来京郊将有3000公里休闲步道供市民休闲赏玩。京郊未来还将重点打造100个特色村镇，其中包括了古北口镇、百里山水小镇、千家店镇、欢乐西瓜小镇、庞各庄镇和山水小镇十渡等。各个小镇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区域文化不同，形成了鲜明的村镇特色。作为短途出行的目的地，可以满足大家吃住行游购娱的需求。如今到京郊找一间精致的民宿住下，逃离城市喧嚣，回归田园生活也已经成了不少人的选择。京郊呢有众多的特色民宿，比如说房山区的森林乡居、黄山店村民宿聚落群等，延庆区的山楂小院、百里乡居和怀柔区的国奥乡居、半山小院等，这些民宿呢多建在山水间，足不出户就可以迎春色入园。而说到自驾，109国道北京段、范祺路、安四路兴寿到四海段、淮黄路和昌赤路等自驾线路都很受欢迎。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的消息。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五一期间北京市72处公园和风景区花开正好，42项公园文化活动也会在五一期间举办，比如八大处公园的丁香、朝阳公园的郁金香花展以及香山公园第16届山花观赏季都是不错的选择。在踏青赏花的同时，丰富多彩的园林文化活动也为市民五一游园提供了多种选择，比如中华民族园每天都有民族歌舞演出，世界公园第2届丝路风情狂欢盛典春季系列活动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受可能出现的大客流影响，公园门区手机网络信号容易出现通讯缓慢，为保证游览时间，建议游客来园前在网络上完成购票，截屏保存购票获取的2维码，在门区扫码快速入园。第8届北京农田观光季昨天在房山天开花海启动。五一小长假前后，大家可以去顺义大兴房山区看大片的油菜花。为方便乘客假期休闲出行，北京市公交集团五一期间将陆续开通10条节假日专线。这10条专线将从市区开往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八达岭长城、青龙峡、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南海子公园、世界地热博物园等北京市知名景区，票价从10元到48元不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是天气晴朗，明天白天南风稍大，空气扩散条件开始好转，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略凉，白天呢舒适宜人，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天气比较干燥，请您勤补水润燥。另外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偏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音会。 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作为北上广的漂泊一族，你是否每天都在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北上广，你想回家吗？回家以后，你又真的可以生活得更好吗？这些北漂族想过无数次的问题被搬上舞台，也许舞台的他演绎的就是你的事。今晚演绎群会带您走进话剧《当归》。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静乔。 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节目。本节目奖品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的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话剧《当归》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马上请出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当归》的导演王小凡。王导，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您，王导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话剧《当归》当中饰演孟小鱼的陆芳，欢迎您，陆芳。 Hello， 大家好。 欢迎小鱼啊。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下一位嘉宾啊， 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话剧《当归》当中扮演李大宝的李阳，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 哎，欢迎李阳。 突出一下这个国家二级运动员。 对，我们一会儿要好好聊一聊啊，他是如何放，为什么要放弃足球？来看一下。 对，还有影视话剧导演员，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话剧《当归》当中饰演孟国照的关浩天，欢迎。 哎，欢迎浩天。 哎， 对。浩天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但是怎么浩天你这次据说是已经开始演爸爸了吗？ 啊，对，演爸爸了。 这好家伙，你这个哎导儿，你这个怎么就是让浩天都开始演爸爸了啊？ 浩天现在成熟了。 我们一会儿咱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这部话剧还不了解啊。其实这部话剧应该从什么时候创作出来的？ 说作者写的戏是2013年。然后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应该是2014年12月份、 哦、 然后一直演到今年了。 哦，14年到现在已经4年 的，第四年了， 第四年的时间了啊。 对， 当时这个作者是谁？就是这 作者张晶晶，他现在是许昌学院影视戏剧影视文学的那个老师，在老师的、其实这个戏啊，他2013年刚刚从北京回到哪儿校区、他是把他自己在北京的漂泊血泪史 啊、整个的感受的经历，包括又回去，然后 京津话可能70%应该跟他个人情感经历有关。 哦，那他也像长得像陆芳一样漂亮吗？本人 是的。 这是让陆芳自己说。 陆芳很漂亮，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对对对对，哎，陆芳，你有见过原作者吗？ 有啊。 哦，你 所以能知道， 真的有见过他。 对对对，而且我还见过，我剧里爸爸妈妈的原型。 哦，是就是那个， 就是晶晶姐的爸爸妈妈。 哦，也就是国照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是吗？国照，你有见过他们吗？ 见过， 也都见过。哎， 对， 导演，你是带着他们整个是跟晶晶的家人见了一面？ 就是说我。因为我拍戏嘛，就是还是喜欢坚持现实主义传统啊。就是这个戏开拍前，我是把作者请来，让他给演员念了一遍剧本。 他认真的念完剧本，然后演出的时候呢，我也让演员尽可能的去见一下他的生活原型。就在创作当中，我们还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嘛，希望在舞台上不光是讲一个故事，还要创造鲜明的形象。那他只有了解那个生活原型以后，他创造形象的时候才会有扎实的内心形象。这为什么我叫心象，我这工作室 对，为什么叫心象，对，那个哎，还有就是当时呢见到晶晶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剧当中把他们爸爸妈妈写的怎么样，这个你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聊的时候有跟他们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其实主要第一次聊的时候是他们来看我们这部戏第一次搬上舞台的那个首演，然后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感触，然后看到舞台上自己就是又觉得像自己，然后又觉得你怎么能把我写成这样？ 就是又回去以后得找晶晶的事儿，就觉得这个哎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这个人怎么能这么坏呢？是吧？ 对， 或者怎么能这个样子做呢？是吧？有这种感觉哈。哎，那我们其实说实话，李阳还是这部剧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角色，对吧？李阳，你是这部剧的叫、 哦、 出品人是吧？ 就是这次演出季的。一共三个戏，这是第一个戏、 哦、 然后是整个演出季的出品、哦、三部戏。 咱们的演出季 是什么演出季、啊、 对对 是在天桥艺术中心5月8号到20号，一共有三部戏。 哦， 就是第一部戏是我们这个当归、 哦、嗯， 第二个戏是福斯塔夫狂想曲、 哦、 第三个戏是以笑之名。 嗯， 这三个戏都是我们自己来做的这么一个演出季，跟天桥来合作。 哦， 三个戏的导演都是小凡老师、 哦、 相当于是小凡老师的导演季、 哦、作品展、 对， 这个有点是赶鸭子上架。 所以那这个演出季为什么会选择这三部作品啊？ 因为我演的第一部商演话剧， 嗯， 是小凡老师在我2014年的时候， 嗯， 找我演的，就是这个当归， 嗯 嗯。 然后我做的自己出品的第一部话剧， 嗯， 是找小凡老师来作为一个感恩回报，请他来导的《福斯塔夫狂想曲》， 嗯。 然后这次以笑之名又是请小凡老师把他的作品搬上舞台， 哦、 所以我们是。非常浓厚的感情在里面、 这三部剧展现的是你们的合作、整个 一路走过来的 一路走过来的历程。 对对对， 嗯，哎，其实这个那我们就先聊一聊当归这部剧吧，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其他两部剧。当归我不知道那个谁静桥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话剧啊？ 没有，我只是在之前了解了一下 这部剧、啊、 这个信息了解了一下，觉得很适合所有在北京的年轻人、 嗯、 特别是我们家乡没有是不在北京、 嗯、 然后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去看一看、 嗯、 可能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嗯， 哎，到底是什么呢？请导演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对对对，这部剧主要讲的一个故事脉络啊、嗯、 其实他就是写的是当然是以大家说的这个北漂一族孟小鱼儿， 嗯嗯， 他的回家、 嗯、 就是他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在北京的北漂生活可能压力太大，现在有点撑不住了，回家跟父母商量说我要辞职回来。 嗯， 这一天的经历就写了这一天。 那您真的是完全三一律的这个、 啊、 就是 对 这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 当然故事也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小鱼儿的姥姥就是在三线城市住不了了，要回农村。 哦， 然后呢小鱼儿的妈妈呢既不想让女儿坚持在北京奋斗，不让他回自己的家，又不许自己的妈妈再回农村去过农业生活，希望他留在三线城市。 哦， 这是两个归到田地， 总结的非常好， 两 条 两个回归。 就是作者本人，因为晶晶是女性作者嘛、 嗯， 她选择了就是两代母女情， 嗯， 就是既有小鱼儿跟自己的母亲，还有姥姥跟她的母亲、 嗯， 那她选择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女性的这个视角。 哦， 而且当归是咱们女性补的一种药。 对对啊，这我当时一看当归这个时候，我想。这是一部讲哪个中药堂的故事是吧？啊，然后后来其实你们对于当归这个药的解释，就是它的这个药性，其实和这个剧的剧情也有一些吻合的地方，是吧？ 对，它又好，正好是写的是女性的视角。 嗯， 当然不是说爸爸不重要。 嗯，其实我倒是特别想问一下国照，你像一般我们说女孩都跟爸爸特亲，是不是强？你是跟爸爸亲，跟妈妈亲？ 嗯， 小心点，这条我会录下来，该发给你。 没关系，一会儿我也问一下咱们小鱼儿到底是跟谁亲、 啊、 一般是跟爸爸亲， 就是跟爸爸比较亲、 啊、 所以他有没有在写爸爸的时候写的会比较哎呀没有写的那么激烈或者是怎么样？你先说说爸爸这个角色啊。 对， 我觉得爸爸这个角色， 嗯， 我分成了不同的认识阶段。 哦， 在最开始的时候，乍一看这个剧本， 嗯、 哦，然后会觉得，哎，这个爸爸我该不该演呢？总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绿叶啊。 哦， 因为我看到他，因为词儿不多， 嗯， 整场戏反正整出戏都会看到爸爸在哪儿， 嗯， 然后但是我背词儿啊， 嗯， 特别容易。 嗯， 就是大概有个两个小时，我就全下词儿了 啊。 这个，而且我已经滚瓜烂熟的下词儿。 嗯， 但是其他，你像小鱼儿啊， 嗯， 像那个白硕老师演的我老婆呀， 嗯、 那他们的词儿，哎呀，那非常非常大。 哎呀，你想想，女人对话对不对？ 对然后我就想，我说一般都是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啊认识也特别浅， 嗯、 就觉得没什么词儿，这角色值得演吗？但是因为是小凡老师的戏、 啊， 所以小凡老师让我演什么，我肯定我都得演，因为我知道、 啊。 演小凡老师戏不仅是演戏本身，而且每一次都能学到东西、 嗯、 而且还是就尤其经过这么几年，我觉得这是一次重新上了一次大学。 嗯嗯嗯。 然后其实到后来我越来越认识到孟国照这个角色的重要性，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以后可能都很难再找到像这样一个充满着行动。 嗯， 而且是充满着行动性，虽然他的台词特别特别的少， 嗯、 哦、然后就像小凡老师在给我解释这个人物的时候， 嗯， 他告诉我说这个孟国照在这个家里非常之重要， 嗯， 说他才是真正的一个顶梁柱， 嗯， 没有这个孟国照，那整个这个家就散架子了， 嗯， 他要把整个家都撑住了。当时我第一下觉得，哎，小凡老师是不是在忽悠我呀？但是经过了三年。现在我是真的有了这个体会和感受， 嗯， 然后也真是觉得这个家里确实得这样，一个阴一个阳，一个黑脸、 哦、 一个白脸。 哦，而且其实好像这个做父亲的他的性格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话不多。 对，你没看很多影视剧当中基本上都是以婆婆呀、 嗯、 妈呀、媳妇儿这为主、 嗯、 但是这个爸爸呢他一定是有一种润滑剂的作用、 嗯、 或者是在这个家里面贯穿整个一条线的这个作用、 哎、 其实特别重要。 而且尤其是比如说家里有女孩的是属于爸爸是润滑剂啊、 嗯、 然后呢家里有男孩的就妈妈在那地方在这个爸爸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又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我们再先介每个人介绍一下角色啊、 嗯、 我们让李阳来说一说吧啊。李阳你是在剧中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我在剧中扮演小鱼的大舅。 嗯、哦，这你哎，导儿，你是不是故意要迫害这些年轻演员，让他们就这么年轻、这么帅气，让他演大舅？ 梁自己说， 是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戏里边特别讨巧的一个角色。 哦， 出场时间不长， 嗯， 台词不多， 嗯嗯， 但是首先他语言上非常有特点， 嗯，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北京人， 嗯、 但是我在这戏里边，我要全程用河南话来。演 哦，咱们这是一个方言话剧吗？ 个别角色会有方言，然后我这个角色 李阳不是全程河南，那是河南普通话或者说普通河南话、 哦， 就是专门当时学的这个河南话嘛。 哦， 就是、演这段戏，所以说、 哎、 这段戏他就首先那个人物 嗯 很活 嗯， 然后其次他又是那种感觉一个家庭里边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实际上他干的事儿又不是那么光彩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 其实是不是这个角色他更有一些喜剧的效果呢？ 对，他的做法会有喜剧性，但是又是会给这个家里边搅乱的那种， 就像一个就像做菜的盐一样，放多了咸是吧？没有他又有点不行。 对， 哎，所以我们这样，我们让李阳来 一段， 你学的河南话怎么样？我们先听一听，好吧？我们 随便说两句啊。 哎，好好好，嗯， 二姐，不是我说你。你有时候管理太宽，那咱娘会个老家长你给闹的这是。 哎，你们能听着这是地道一北京孩子是吧？李阳这是地道北京孩子啊。 对对对。 哦，哎，这当时你是跟谁学的河南话？ 就是跟身边的河南同学，然后又跟这个剧组里边呢，河南的这个包括跟晶晶姐也学过。 哦，你还去专门跟着他学河南？ 因为他是河南的许昌话。 哦， 河南每个地儿有稍微有点， 对对对， 也有一点不 一 样， 对， 所以你就专门学了多久啊？这个， 这没学多久，因为我很喜欢语言。 嗯、 其实我在我之后演的一些戏里边， 嗯， 也经常学一些方言， 嗯、 比如在这戏里边说的河南话， 嗯嗯嗯， 然后后来演过一个丁锡林《民国喜剧三则》，又全程的天津话，去天津观众面前演。 哎呦， 很喜欢方言， 而且关键你学完了以后，你还敢跑人大本营去给人演， 没辙， 这 安排去的， 安排去的哈。嚯，这个确实是语言天赋，也是一种能力。 对， 嗯、 不仅能踢足球， 嗯， 而且有非常强的语言天赋。 乔儿，这还没完呢， 李阳后面还有本事呢，一会儿咱们聊着边聊边说啊，咱让那个谁陆芳先给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角色。我们觉得这样吧，你用几个词来总结一下你扮演的这个孟小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和人物啊？如果让你给总结一下的话，脱口而出， 纠结， 纠结。 哎，能想象到，我觉得我理解这个词儿、 哦。我觉得每一个北漂都能理解， 永远在纠结， 对，迷茫、彷徨，反正都是类似的这种。 那你演的时候，难道不会很难过吗？这个表情，这又一 会啊，肯定会啊。我记得有一场最难受的是我们去年年底在上海巡演的时候，有一场我最后拎着箱子离开家的时候。我爸出去给我送药，其实我们俩都已经下场了，然后在侧台我们俩相拥而泣，哭了好久都拔不出来。 就是你和国照两个人， 对， 一个是沉浸在这个戏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情节实在是太 真的太虐了。 哦， 上海观众当时特感动嘛，为这事儿给考天点赞的特别多。 哦， 给。 看他什么时候演？ 对， 我们预告一下。 他是一场什么样子的戏？能够在 咱们这现在要不让父女俩对话一个？ 可以，来现场这样给我们来一段好不好？你们父女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能不能够找到我们生活的影子？ 对，然后我们欢快的音乐，我估计 得上场。对，来，好，准备啊。 那我们来一段我的辞职信被抓包的那一场。 辞职信被抓包，就是你递交了辞职信瞒着爸妈，然后呢 结果被发现了。 好，来，接下来我们请听当归的现场演绎片段，请。 爸，你回来了。 啊， 实习那事儿我跟公司说了，问题不大，让他发个简历就行。 问题大不大自己得有分寸。 我就是烦我妈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商量，自个儿就决定了。 那你呢？ 我能，我妈知道了。 我敢让她知道吗？ 我这不想等您回来跟你俩一块儿说吗？ 你和陈轩啥情况？ 分了。 哪儿出了问题啊？ 性格不合适。 我说工作。 爸， 这感情的事儿你吃点亏才会安分，这工作的事儿他不是谈恋爱你不合适就能换，这辞职信咱就当没写。 那领导把字都签了。 你眼里还有父母吗？ 爸，我想回来。 你想要干什么你也得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 那我不是怕我妈不同意吗？ 你现在你就不怕了？爸妈还活着，还能帮你出主意。 爸，对不起爸，但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我不是一时冲动的。 你知道你回来你要面对的是啥吗？ 回哪儿啊？ 哎呦，这妈妈就出场了，对吧？ 对， 哎呦，这一段我相信很多人听着以后，听着自己肯定很多人有同类似的经历。 那个好多就是我们演出完经常啊，就看完戏的观众在发朋友圈，就说上礼拜刚跟我妈这么吵一次，今天在剧场里看着跟我妈一模一样的话再吵一次。 哇，就证明编剧还有咱们的导演选取的这些片段真的是太贴近生活了。 真的是每个人都特别的有生活和经历啊。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你们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子的？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场四位里边有两位应该算是家不在北京的， 对， 是吧？就是父女这二人， 对 吧？那个陆芳和我们的国照啊，你们两个人说说吧。其实你们在这些年，就是经过的当中，在北京打拼的这些年当中，有在这个剧当中的影子吗？有哪些剧当中的情节特别是感动你的，或者是让你特别有感触的？ 行，我先说。 哎，好， 因为就是我是北漂，然后但是我是北漂又比较特殊，我爸我妈跟着我一起来漂 啊。 就是我从小就上艺校，上艺校以后很早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以后啊，然后等到我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以后他们俩就特别的想儿子和心疼儿子，然后就一起来到了北京。 举家来京、 对，举家来北京就一直来照顾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在很重要的成长过程之中嘛，大学毕业以后是确实会有很多的磕磕绊绊、 嗯、 幸福也特别多、 嗯、 我的同学和身边人都羡慕我、 嗯、 说哟，说那个你爸妈都在这儿、 这个、挺难得的， 然后能照顾你， 嗯， 然后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嗯， 也会有争吵，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哈、 嗯、 孟国照不是我一个人演，之前还有另外的大、大鹏吧，大鹏也演过、 嗯、 大鹏就觉得说这和我家太像了， 嗯， 大鹏这么说我也是这个感觉、 嗯、 我也觉得这和我家太像了， 嗯， 就是觉得我妈妈特别的有担当， 嗯，嗯， 然后特别能闯，虽然我妈妈是东北妈妈、 嗯、 她不是河南妈妈、 嗯、 但是他们的那个要强上进要改变命运、 嗯， 也包括改变子女的命运、 嗯、 这一点都特别像、 嗯、 我爸爸也是永远默默的、 哦、 也不说话光是行动、 哦、 然后就把整个家里呢都协调好了、 哦、 哎，我之前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总觉得是吧爸妈在身边真的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烦 啊，对，他们老管着我干什么， 我总说我的青春期不是在14岁，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感情特别好、 嗯、 是在22岁之后、 嗯、 因为爸妈来北京了矛盾可以产生了，但是我特别的觉得很庆幸自己演了当归、 嗯、 尤其我在演孟国照的时候，服装那件是我爸爸在穿的，我爸爸的真的衣服、 哦、 然后穿到身上以后，这个对演员真的好有帮助、 哦、 有好多瞬间我觉得是我和我爸爸合为一体，而且有好多瞬间就像刚才陆芳说我们俩在上海那次哭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了爸妈有多么的不容易， 哦， 我是突然就觉得我一下懂了，我所以我就觉得这就真正是舞台的魅力、 嗯、 它可以让你没有到那个岁数，有人都说得有子女、 嗯、 子女大了你才能、 嗯、 我没有到那个岁数，但我提前在舞台上那一刻我懂了他们、 哦、 我觉得爸妈都不容易，然后我也太心疼，又心疼又气我这个女儿，更觉得我的老婆就是白硕老师、 哦、 在戏里的老婆，她演她在戏里边在演的时候，因为他演的就是我经常觉得在演这个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舞台上会人戏不分、 嗯、 会觉得哎，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家庭，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女儿， 哇、哦、入戏很深， 对对、 嗯、 特别特别的爽，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你用了就是通过这样一部戏剧用了一个特别好的叫换位思考的机会，有了一个换位思考的机会，你成为了父亲，而且你真的在教育一个孩子，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父亲包括自己对自己父亲的态度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识哈。 是的，而且会影响到我的生活里面、 嗯、 因为我被爸妈一直照顾着，所以就干活啊平时比较少， 嗯， 每次当归一副牌我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勤快的、 嗯、啊 那你们家人肯定特别希望这个剧多 拍、哎、对 哎，你爸妈有来看过这个剧吗？ 看过，第一轮的时候看过、 嗯、哦， 上一轮本来又想看是在鼓楼演的时候、嗯、但那个时候我妈妈受了一点伤，她摔伤了、 哦、 不小心 哦。 然后我觉得这一轮就是我挺想让她再来看的。 好的，没问题啊、嗯、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话剧当归，这是一个聚焦在北京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奋斗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所经历的故事，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不凭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风走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作为北上广的漂泊一族，你是否每天都在为了生计而努力工作？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北上广，你想回家吗？回家以后，你又真的可以生活得更好吗？这些北漂族想过无数次的问题被搬上舞台，也许舞台的他演绎的就是你的事。今晚演绎群会带您走进话剧《当归》。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静桥。 今天晚上先跟大家说一下，听我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四海一家提供的话剧《当归》演出票4张。当归讲述北漂一族的断舍离，5月8号到11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蜻蜓上演。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我们的故事可能恰好就在这话剧《当归》里。如果各位想要拿到票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然后数字876，在后台留言说我想要去看剧，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了啊。那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的是话剧《当归》，我们先让这个乔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归》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 好吧？咱们上半段聊得非常热闹，大家想去看剧的话，也得稍微有点了解哈。 对， 《当归》是一部有关当代的现实主义剧作，剧中展现了北漂一族所处的真实窘境，同时通过三代人的矛盾冲突，也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三线城市人民共同面对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逃离北上广、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表现北漂青年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情感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 没错，我们今天晚上就把这部剧的四位主创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当归》的导演王小凡，欢迎您，王导。 谢谢那个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王导啊。那接下来欢迎一下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话剧《当归》当中饰演孟小鱼的陆芳，欢迎您，陆芳。 Hello， 大家好。 还有话剧《当归》当中扮演李大宝的李阳，欢迎你。 大家好。 还有话剧当中扮演孟国照的关浩天，欢迎。 大家好。 欢迎四位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部剧，讲的一个讲了一个大概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这部剧其实从题材上面我们就知道它一定会非常的，怎么说呢，能够抓人心。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没有让大家来发微信互动啊，但是居然有人在听着节目就在留言了，在给我有一位叫老王的给我们留言，他说的什么， 听着名字就想看 啊， 北漂14年了，我现在、 啊、 我就想去大哭一场。 嚯、 哦！您备好纸巾去，到时候 有看完以后的听众给你们的就是观众给你们的反应吗？反馈吗？王导，您有见过什么样的反馈？ 有，就是我记得16年3月份演出，3月份那个日子选的太奇怪，就是它是春节刚结束 啊， 然后结果呢，很多观众看完了之后，我看就是发的各种朋友圈或者微信或微博就说我刚刚、 嗯。 春节在家放假， 嗯， 跟我妈像舞台这样吵了一番， 嗯， 回来坐在台下，看见是跟我一模一样的人跟他妈也这么吵了一番，然后说我站在长安街上哭得像狗一样， 哦， 然后就特别激动。然后去年我们在上海巡演的时候，演出结束了，跟观众做演后谈。我真没有想到上海观众就对一个北京题材的故事他们特别关注， 嗯， 当然我们剧里边还有一个配角演的是一个沪漂， 嗯， 是他的小名，是一个闺蜜 逃离上海的， 逃离上海的、 嗯、 然后他们特别关注那个逃回从上海逃回去的女孩后来怎么样， 就是想真实的人物原型到底怎么样了，是吧？嗯嗯嗯， 所以他们上海观众可能对这个人物讨论的当时讨论很激烈，观众、 嗯、 有些人是也特别巧，可以在上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也有就我们这人物的叫孟小鱼儿， 嗯嗯， 上海那个观众里边一个叫 孟玉， 哦， 那个名字河南话还是小鱼儿， 哦，小鱼儿， 他一直以为在叫他呢， 对， 然后他身边那观众，他也是闺蜜来看戏的人证明说从头哭到尾。 啊！ 台上一叫小鱼儿开始哭，从这观众都哭到。 对，这故事也很像哈。 对， 哎，刚一直说这个，我就看那个说跟我们家吵架特别像，是咱们这剧老吵架吗？这一对母女。 嗯。 就是闺女跟妈在一块儿能有？ 哎，是。这话说的，我跟你说。 刚才别让毛主席一定得让他说， 没有说。对对对对，我们就想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让那个小鱼儿说一说吧。你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哪些情况跟这个剧特别像的啊？ 就是其实我妈吧， 嗯， 我也是个北漂，但我妈对于我在北京的生活其实并不像我剧里的妈那样说你非得留在那儿，你必须得盖出一片天来，其实没有那么的叫死理儿、 啊嗯嗯嗯、 我妈是说你干什么你在北京难啊苦也好我明白， 嗯嗯嗯， 那我在老家永远都给你留着这家， 嗯， 嗯， 嗯， 你什么时候累了你就回来， 嗯嗯嗯， 但是 温馨的嘛， 对、 嗯， 但是我妈的好强跟那个是一样的。 啊，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管谁看、 嗯， 你一定能找到自己，或者找到你身边的所有人。 啊，明白明白。其实每个家人可能都会这么说，说哎，你在外面拼吧，你拼不完就累了回来。 对。 但是你真的能回得去吗？ 就即便是我剧里的妈妈说， 嗯、 干不下去了就回来、 啊、 最后、 啊、 干不下去了就回来、 嗯、 可是他前面再说你必须得留在那儿、 嗯、 你得有出息什么，其实都是表面的、 嗯、 到最后当你受委屈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嗯、 父母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对对对、哎、 对， 嗯，而且刚才其实也还说到一点，就是有一位观众不是吗，这咱三月份演正好春节刚结束，我不知道你们就是现场的这四位啊，哪个春节有没有一到春节在家待超过7天以后就会跟家人吵架的。 哇，你超过7天，我一般超不超3天？ 对，不超3天就吵架。但是我得问问李阳，李阳你是 李阳可能没这个感觉， 北京孩子，你跟父母就是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吗？还是 是 啊，现在还就生活在。那你们平时摩擦多吗？啊， 也不太多。其实我这人比较独立， 哦、 虽然就是经常能回家嘛， 啊、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男孩嘛，反、 啊、 正外边都闯呢。 啊、 我就能不回去就不回去、 哎、 然后我妈就是这样，比如说有那么几天没回去了、 嗯、 哎，这两天妈给你做顿饭吃 啊， 然后回家只要待超过2-3天， 嗯， 还是嫌弃了这屋子也不收拾， 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滚蛋滚蛋滚蛋， 哎、啊、对， 然后轰走了就， 对，这是特别有生活的一对一对，对吧？ 怎么说来着， 叫 就 待待不了2天就走了，到时候走了你又该想了。 头三 天、啊、回来就 回来一次，也就头三天亲，过了3天就仇人、 哎、啊！对，哦，这里边还有这样的台词啊，这 太真实了， 太真实 了，太生活 了。你看， 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所有人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说，哎，你们这一句讲的就是我的生活。 对、 嗯， 因为从你们这个只字片语的台词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 嗯、 就跟生活一样。 哎、 你看，不管是在北京的，还是就是你本来生活在北京，还是我们后来飘到北京的， 嗯、 你跟父母的这种关系和有的时候你协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是一样的。 嗯，哎，那其实刚才聊到了，说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状况， 其实静桥刚才也是特别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是不是这个戏真正那些在北上广深的人看会特别有感受，如果您到了底下的二三线城市去演的时候会不会又没有感觉了呢？ 其实就是说当然就是三线人也会对北上广深这种北上广漂的北漂或者沪漂这么一组北上广深比较感兴趣、 嗯、 但是其实我们戏里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小鱼的母亲春丽和他的母亲小鱼的姥姥、 嗯、 娘的那条线索，就是他不让娘回去。其实这点就是我跟晶晶的母亲那一，我基本算一代人，比他们小点儿 啊， 算一代人。我对那代人其实非常有感情。你像他们几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我们七八年的时候，他们从农村出来，十七八岁， 嗯 那时候十七八岁，然后开始到一个三四线城市奋斗， 嗯， 他们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农民工， 嗯， 国家好了。产业往上升级，他们就有活干。 嗯， 产业出了问题，比如说经济上国外对我们进口要一限制， 嗯， 他们就回家种地、 嗯， 把整个所有的经济上这些不好的影响全部吸纳回土地。 嗯， 然后国家经济好，他们又出来。就这一代人把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有该遭的罪都遭了， 嗯， 所有该创造的价值都干了。我记得那是零几年，美国那个杂志后来选那个世界最影响的人物是中国产业工人嘛。 哦， 其实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嗯， 这些人然后在农村，他们终于到三四线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想把自己的娘接出来，别在农村受罪了，把自己的孩子再踩着我的肩膀再上一步去北上广深， 嗯， 所以我们在三四线城市演的时候，这个人是特别打动当地人，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 哦，因为有一条线还真的就是挺适合，特别是三线城市大多数人看。哎，咱们刚刚那位听众又回复了，说念完我的信息。开着车我就哭了 、应该其实就是他心里最柔弱的部分， 对，被我们戳到了， 一说到他自己就已经一想到自己， 不是刚才念台词的原因 有可能啊，而且你想到他已经在北京14年了，他一定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感触的地方，所以欢迎你去看戏。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演，在哪演，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 这戏是5月8号开始 啊啊， 5月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啊，5月8号开始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多久呢？ 一共演4场。 哦，好，大家一定要注意，是连着演是吧？ 对对对 啊，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啊。那其实刚才说到了这条线的时候，又说到了很多当年那些人，他们在城市里扎下根以后，他们就想要把父母接过来。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几位年轻人，先问乔吧，你有想过将来？哎呀，我在北京就特好的时候，我也把爸爸妈妈接过来。你有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我觉得他们最好不要来。 为什么？ 因为待不到3天肯定有矛盾、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不希望父母来，虽然我们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已经是在老家扎根了、他有自己的圈子，你干嘛非得把他绑过来呢、 对 吧，就所以剧中的这个妈妈我就有点不理解，我要我看的话、我就会挺生气的，你自己在这开心了你妈想回去找老姐们聊聊天怎么了 你要不然把你妈接来看看哎，说一说那个谁昊天你说说吧，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啊？就是你爸妈已经来了、而且当时他们是为你应该做了很大的牺牲了， 对，做了好多好多好多， 他们要放弃的东西太多了， 是的， 真的你太幸福了。 那个时候那他们就是他们这种放弃的时候，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感受到，或者是能理解他们，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还是说他们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爸爸妈妈对我太不容易了，或者是那个时候就有感受？ 那时候没有这么深的感受，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北漂啊，咱们不把它变成一个词，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一毕业以后，我开始租了第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里面呢，他又不准明火来做饭，然后我就是到外边的小饭店连吃了好长时间那个面条，我再闻到那个面条的味儿，我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都想吐了 啊， 但是现在还很想念那个面条的味道， 哎，时间过了这个。 然后我爸爸我妈妈来了，我妈妈来她不能明火做饭，然后她买了一个电锅，买了一个电锅。然后那个电锅啊，还是那种紫砂锅，慢慢的把一个汤熬好了之后，我一喝上来一口，我就知道家太重要 哦。 所以当时呢， 我就觉得就是和父母再怎么吵吵闹闹，但是真的父母在你身边，你的幸福是乘以十，是乘以100。 但是真的像你这样的父母真的是 太少了， 太不容易了，因为他们要从头重新开始工作生活，建立人际关系圈子，对吧？ 是的。 这个 然后现在我有可能会遇到新的问题，就因为我马上也要开始组建家庭，那就去原生家庭和新的家庭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全家人一起可能需要用智慧要去面对的一个，但这不是问题，都是一个成长的契机。 对，你已经当爸爸了嘛，对吧？ 我们气力是当爸爸。 对，别害怕，对，好天 虚惊一场。 来，那个小鱼儿，你说说吧，你有想过将来我有一天？ 我还真是想过，而且我跟我妈说过，但我妈是极其不愿意踏出她那一亩三分地儿的。 其实妈妈们都是，家长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不愿意来是吧？ 因为我是觉得，我妈跟我爸现在不在一起，然后我妈是一个人在家，所以每天我就觉得她一个人只会没事儿的时候无聊，或者是用她无聊的时间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东西，你知道吧？ 然后把这 些，所以我就想把她放在我身边，让她看见我每天都在干什么，让她放这个心。你哪怕说11点钟她给我发一个微信，我到1点才回她的话，她就觉得这3小时我是不是出事儿了？ 对， 然后没事就给我转发一些什么。 啊， 什么推送就是养生啊，或者是说哪儿又出危险了 啊， 就这些，他永远都不放心。 什么演艺圈很乱了，什么等等， 啊、这个 对不对？可能会给你发一些这样的，就怕出现危险，让你提高警惕，别这个别被上当受骗等等的这样一些信息，是吧？啊，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就会发现啊， 哎呦，父母对我们真的是操不完的心， 对、啊、 对，嗯， 我突然觉得我刚说那番话，如果被我妈听到， 哎，所以在这部剧当中，我们说也是安排了非常巧妙的安排了三代人来展现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矛盾啊、变革呀，包括一些故事 情。其实，如果是真要是我们细究起来，就是小菊儿的母亲春丽那一代人，如果我特别可惜啊，当代其实应该关注一下这一代人，好好写写他们，尤其是他们农民工，就是他们的生活的一段波折。可能真的能够用他们的生活能折射出这40年来啊，咱们改革开放的真的那个成就，就是我们从土地上解放了这么大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又变成了产业工人，然后他们的后代又上大学考研究生，再成为北上广更高级的劳动者，更高级的生产人。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我们现在目前， 这样的作品 热点关注的多，这种人普通人关注的少。 哎， 其实这些普通人应该多关注他们。 嗯， 我也希望有这样的，就是我老鼓励晶晶，我说你再写。 哎，这就鼓励晶晶，让他再写。 不是，我周围如果谁如果真的写普通人，我一定说，我说写 啊， 你写好了，我一定排 啊。而且在这部这个话剧当中，还有很多的元素，就是比如说音乐啊，我们在音乐的选取上，然后音乐呢，还有一种特别的展出形式，就是我要说到李阳了。来，李阳，你给我们自己介绍一下这个剧当中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包袱终于要解开了。 这个戏里边的所有的开场音乐、转场音乐，还有这个结尾的音乐，都是我现场用钢琴来弹奏的。现场演奏。 您不是踢足球吗？而且是国家2级足球运动员。 但是我小时候最早是学音乐出身的，我是学扬琴的民乐。 哦， 后来自学的其他的乐器， 然后 钢琴， 就后来用手敲不过瘾，决定用腿踢。然后没有，哎，其实这个给我们说一说，你是当时怎么从一个就是足球运动员，然后走上了这个演戏的道路的哈？ 就是我这人就是喜欢什么干什么，很随性。就像小时候学音乐，然后学到一定的，比如考完了9级，后来就开始学文化课，学的同时又在踢球。 哦， 然后踢球的时候又觉得，哎，因为小时候毕竟学音乐嘛，觉得艺术跟都是相通的，所以后来去中戏看了几场话剧，觉得舞台上的魅力太棒了。所以又去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然后又变成演员。 哎，你这一路真的，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知道吗？ 对， 人生赢家。 人家去看几场戏，人家考进去了，你知道吗？ 哎，对， 气死人不？ 哎，我就小时候那个弹钢琴吧，哎，随便弹9级了。 我钢琴不是9级，扬琴 九级， 扬琴 九级， 钢琴是自学的。 哦， 钢琴都自学。 然后又踢球，哎，真别人家孩子，这是聊不下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确实，哎，那你在整个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父母有对你进行一些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干扰或者是指导或者指引啊，这样？ 没有，我们家这一点非常开明，就是放养，男孩就是你有什么兴趣，你去做，就做得最好 啊。 所以，比如说我喜欢画画，但我要去学医，学医是我谋生的一个工作，但是我爱好是在画画上，这俩就是冲突的，哪个都干不好。所以就是本身我自己就是处女座，完美主义者，就是我干一个事儿就一定要干到最好。 哦，哎呀，其实所以你看啊，这是父母他这个李阳， 不管就是这叫什么放松教育吧？ 放养式， 放养式， 放养式。那其实可能在这个剧当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些，因为在外地打拼的一些人，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父母对于你婚姻的干预，或者是叫不是、啊、叫关心， 关心， 我们叫有的时候是叫过度关心。这个剧当中有没有反映的地方？ 我其实就想说，我跟你，我反问您说，我快写当归二，写他婚后的事情。 哦， 但是因为也有过一点点，就是有一点影子吧，就是小鱼的闺蜜叫杨梅，那个女孩从上海回来，其实她的。那个我们没写那么细，没有表面写，但有一条暗的线索，就是这个女孩就是父母很早就离异，她单亲家庭长大，然后就是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只能从上海辞职回来，回来以后呢，为了母亲就准备将就自己，嫁给小镇的 小镇青年， 小富二代，小镇青年，就是他们的婚姻选择里有，但是他就又不甘心，跟小鱼有一番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海演出，上海观众特别同情沪漂，他们觉得那是我们上海的姑娘了，已经， 所以他们这就是他们把那个一个辅线看成了主线，你知道吧？就直接 关心的，对， 很关心这个人， 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可能小鱼这一代人啊，面临的都是独生子女也好，他们这。所有的父母对下一代的期待，或者教育成果，或者未来家庭的期待，都在这个人身上，管与不管，都是看，都是一个特重要的关心。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事。 哎，小鱼儿在这里面的角色是有男朋友，或者是结婚了吗？ 刚才 应该 有一个 男朋友， 是有个男朋友， 是马上要结婚，但是遇见问题了。 哦， 这也是我纠结回不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剧中人物回不回来的一个因素。 对 啊，哎，能剧透结尾吗？ 哎，这个我觉得 这个 结尾就是我弹了一首歌。 李阳弹了一首歌 啊，适时的补了一刀。哎，那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问问陆芳吧。你在这些年在北京闯荡或者是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有过要回去的念头吗？还是说从来没有想过？ 你要说想回去，没有，但是觉得自己委屈啊，想家肯定会有 啊，就觉得。但是就是很累的时候，就觉得很委屈。我在这边生活的，哎呀，挺辛苦的。 我有一次最难过的是，我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恰巧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这个时候委屈感就。 然后我妈在电话里说：“你最近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因为我妈知道我怕闲着。”我妈跟我说：“你要是最近这几天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回来待几天。” 哦， 天哪，那一下就不行了。 哦， 因为我知道我妈在说什么。 而且你妈其实应该感受到你应该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对，所以她才给我打了电话，可是我并没有跟她说过。 哇，你好坚强啊。 这种母女之间的、 这个、对，而且我觉得你是不是跟这个角色也很贴合你本身的性格，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北漂都是一样的，报喜不报忧嘛，对吧。所以这种难过的事儿一般都不会说，但是当你难过的时候再接一个妈的电话， 妈妈的电话的时候，哎呀，所以最后一点时间啊，我想请几位主创，咱们再每个人分别介绍一下我们这部剧，向我们的听众再推荐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从昊天你先来吧。 好的，那我就用一些观众的反应来推荐这个戏。我之前演过好多戏，然后也是进行演后谈，那个是大家的一个在专业上的一起的来探讨，但是这个戏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现象，是演后谈的时候，尤其是在上海的时候，台下比台上说的多，而且台上会一波又一波的感动，大家舍不得离开剧场，然后是管剧场的工作人员也舍不得催大家说赶紧走，尽管也是要关门了，大家在那儿都是在台下带着泪的， 在和你倾诉自己的故事。 哦， 你知道作为一个演员会觉得在这个场里，在这个气场里面，小凡老师原话我忘了，那天他也说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一番话，就觉得这大家可以那个在网上还能找到那个话。 对， 然后就是在那个气场，反正就每一个角落吧都飘荡着特别让你感动让你美好的那一切，然后我觉得幸福无比。 好，那如果您想要加入到这个气场当中，5月8号这个天桥剧场来，导儿你还想的那句话吧。 啊，就这样吧，把那话重复一下。 好哟好哟好哟。 其实戏剧永远不是剧本，戏剧永远不是什么我们以为的那个多么华丽多么高大的藏在博物馆里边的展示的艺术品。戏剧是演员的真实的情感和剧本的生活，与台下的观众产生巨大的共鸣。演员在演出时能够感受到台下的观众的沉默、笑声、掌声，乃至默默的流泪。那两和演员的表演两者凝在一起，结合在剧场上空，那个东西叫戏剧。 哇、哦， 好有哲学的一段话， 今年这个考研必备的一段词，好吧？来来来，那个陆芳， 那我就接导演刚才那番话，戏剧就是生活，那我们这出戏呢，里面你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孟小云的爸爸妈妈、所有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我的闺蜜，那台下的每一位观众也能看到你们的家人、朋友和闺蜜。 啊， 就这样。 好的，谢谢陆芳。李阳、 哎， 那我最后再介绍一下这次的演出的事儿吧。 果然是出品人， 因为五月八号到二十号，一共三部戏。第一部是《当归》，第二部《福斯塔夫狂想曲》，然后第三部是《一笑之名》，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分别上演。然后这次也是我们华语梦想出品，然后四海一家、中演院线、天桥艺术中心来联合承办的这么一个戏剧盛典吧， 演出季，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观看。而且插句题外话，今天我们中戏的朋友圈里边传了一个比较不是特别乐观的消息，我们学校一六级舞剧系的一个师妹，不幸患了比较严重的病，所以现在正在筹款治疗，然后今天我也跟校方提出了申请，也通过了，就是作为这三部戏的，首先是演员，然后其次是出品人，我要把这三部戏的所有票房收入捐给学校，然后由学校捐给这个师妹。 哦， 非常有爱心。 谢谢谢谢，对对对对， 暖心的大剧， 对， 有爱心的出品人。 也希望这位师妹能够早日康复。 谢谢。 好好好，祝福她，祝福她。 谢谢。 好的，那各位欢迎大家在5月8号到这个5月8号开始关注话剧当归，也关注我们的演出季，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谢 谢 谢谢谢 谢 谢 谢大家。 好的，我是大帅。 我是静桥。 下一个节目是 听听糖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上回洗裤肠子，脏水沁了他的药材果了，愣讹我半袋白面。 你反着跟他较得个劲，人家信的是玛丽亚， 他信玛丽亚，我信观音，我就得矮他一头不成？他几秒后头有耶稣戳着，我屁股后头坐着弥勒佛呢。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二十四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